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不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主题是水山成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联合首都博物馆推出了留住记忆诵读北京读城活动。下面请听由田伟带来的迷人的北平。 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果蔬是新鲜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得每个人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狭胡同、运河这样适当的配合着，在晨光熹微中种植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百货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要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说说北京。那目前上午这段时间，这个小雨天气啊，基本上就算是可以结束了。从雷达回波上看呢，在这个西部的山区啊，也就是深山区，还有一些零散的降雨云团。这个呢，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呢，可能会对这个西部的深山区啊，带来一些这个小的阵雨。不过这个影响不是太大了。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层就会逐渐的消散。明天白天北京将是一个晴好的天气，这个预计的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了双休日呢，周六白天天气依然晴好，最高气温呢同样是28度。那么傍晚以后啊，在西部地区呢会出现一些阵雨，这个呢雨量不大，对于大家的出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周末是个好天气的周末。 对，周六。那么周日的时候呢，天气呢主要是以多云为主了，而且呢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呢是24度，这个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整体来看，双休日白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合安排外出活动。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谢谢全老师。那其他方面呢，我们没有太极端的天气介绍的话，那么这次联系我们就到这里好吗？ 好的。 谢谢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您好，我是张帆。这周的这个，不论是从我们的旅行规划师，还是达人订阅号， 嗯， 包括明天还有我们的周末任你游， 是， 我觉得都是一个花团锦簇的这么一个直播间。 平时也很花团锦簇。 没有，你不在的时候，我实在是啊，都光剩绿叶了 啊， 都快成枯叶子了。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这周的嘉宾的颜值非常高？ 哎呀， 我 太聪明了， 我太容易盖到你的点了 啊，是吧？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其实算是咱们的同行 哦， 就是他也是旅游类节目的主持人 哦， 而且他是做电视的。 哦， 所以今天 那就好，那我放心了啊！你刚才说同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同行是冤家，电视没关系吧？ 电视，对，是一个互补的过程。 嗯， 但是今天很可惜没有视频直播， 啊、 但是我相信，如果介绍到这位主持人的话，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听友是他的粉丝。 哦，来自介绍一下， 对旅游卫视的当家花旦主持人王征，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觉得我今天怎么像是来抢饭碗的呀？ 没有， 什么可抢。 井水不犯河水啊！哎，欢迎王征啊！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吧？ 对，第一次。但是其实有很多这个，就是我自己好朋友啊，然后包括节目的嘉宾，其实他们经常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圈子就这么大的。对， 听一下， 都是爱旅游的人， 听一下还是有竞争。 有，我们俩刚刚在来的直播间的路上还在说，哎，那谁谁谁是不是经常上你节目？ 啊、 说嗯呐、 啊， 对、 啊， 也见他发过去你们台那个照片啥的。 所以就是说，优秀的这些嘉宾们，大家都需要啊。 对， 尤其听众和观众呢，很需要。 对，所以我今天不能乱说话呀。 哎，今天你是瞒着他们，不是你代表他们来哈？ 对，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王征可能代表不了别人，或者说他也不可能乱说话， 哦、 因为今天这件事情是 为什么？ 此生只有一次，而且是最难忘的一次。就是专属于他自己的， 对，很特殊的一次旅行， 私人的一次， 听着非常 没有什么代表性，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天哪， 对， 越说越好奇， 嗯， 到底是什么？ 因为王征刚刚结束了他的婚礼旅行。 哦， 嗯，这么说是准确的吗？ 应该算是吧，就是旅行结婚，然后也可以说算是海外婚礼。 哦， 对， 哦、 啊，因为我刚刚在上周的时候在巴厘岛举行了我的婚礼。 啊，恭喜！ 谢谢， 新年快乐！ 这真的是原来老听这个蜜月的旅行啊，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个时段，是吧？ 包括就是像巴厘岛这样的目的地， 嗯、 我们以前也经常听说过去拍婚纱照。 对，因为巴厘岛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旅游首先做得很完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酒店其实通常都会有这种婚礼服务的，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你就是可以省很多心，然后又可以把蜜月啊然后跟婚礼啊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又省钱，对不对？ 所以上一个在巴厘岛结婚的我们知道的明星应该就是杨幂了吧，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你了。 谢谢你把我放在了他们的梯队。 这个刚刚新婚燕尔啊，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而且回来也没有休假，你看刚结完婚回来就上班了， 这关系啊， 真的， 嗯， 就来我们上 对 来我们节目了， 太甜了。巴厘岛通常我们说到的时候，可能旅游达人们介绍的都是他的各种旅游资源啊。 对， 今天的这个有一个主题，来说说自己的婚礼旅行， 是， 哎，这个很特别。那有没有朋友们在巴厘岛 看到过或者参加过别人婚礼的， 嗯， 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讨论一下哈。 或者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年轻人想要有这样的打算，说我也想旅行结婚， 嗯， 我也想办一场海外婚礼，嗯，那 今天节目有资助是吧？ 可以从王征这里汲取一些 对对对 对 经验嘛， 没错，嗯，怎么想到把这个婚礼安排在巴厘岛的？也绝对不是受了杨幂的影响是吧？ 当然了，我也不是这样一跟风的人， 嗯， 但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平时是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然后呢我觉得人生婚礼这么大一事儿，然后你总得办得稍微难忘点儿， 嗯， 然后呢我又不愿意操太多心，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国内办婚礼，然后可能请个几十桌，然后你又觉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所以呢， 嗯， 我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办得小而精， 哎， 然后呢再因为我先生他其实不在北京生活，他在国外生活， 嗯，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说那既然在我们两个相处过程当中其实经常会去一些地方旅行，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就干脆我们做一个海外婚礼旅行结婚，然后顺便呢选一个地方是我们俩都没去过的，然后并且呢是我们双方的父母还有亲戚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恰好巴厘岛我打听了一圈大家都没有去过， 嘿，这真的巧了， 而且也没有那么远， 对，而且其实也不用办签证，因为它是免签的，对于咱们中国护照来讲，所以就非常方便，免去了很多海外婚礼。比如说，如果你想去夏威夷，首先你有美签，对吧， 嗯？ 那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美签办的并没有那么顺利， 嗯， 然后呢，那又不用倒时差。其实又不用办签证，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 然后也方便去邀请宾客，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 对。 然后相比之下呢，就反正亚洲一些国家，我觉得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就是方便便利度更高。 嗯， 接受度也更 高，挺为人着想的。 嗯， 对。 一开始你说在国内办婚礼，你说这个婚礼啊，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它确实很热闹，非常的盛大。但是有的人也糟恨啊，人太多了。 对，就通常对于新郎新娘来说，很累的是一件事情，是一场婚礼下来以后，可能你都没有记熟每一张面孔。然后你还很累， 你都是后来才慢慢认识的吧？ 因为有一些父母的亲朋好友真的不太熟，你知道吗？ 所以有那种嘛，就是说到了哪个婚礼进去就吃啊，完以后 吃完 去隔壁桌再吃。 所以真的是婚礼对某一些时段某一些新人来讲，其实有的时候会成为负担。 对。 但如果你心里有那样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刚才王征说的这个很好啊，就是你刚才一说在海外选一目的地，原因之一呢是因为他也在海外工作， 嗯， 海外生活，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才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是不是两个人找了一个看离我也近离你也近啊，公平合理。 其实离他并不近，因为他去巴厘岛，他需要大概转3到4趟飞机。 太好了，男士吃点亏没什么。 他先生在美国，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所以他们肯定是更多的也考虑到了亲朋好友的便利程度， 嗯， 以及这个婚礼的前期筹备的一个便利程度。 说到这个筹备，在海外筹备婚礼跟咱们国内肯定不一样吧？ 对， 那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婚礼可能你选场地啊、试菜啊，然后一些婚庆的一些小细节啊、布置啊，可能需要你操很多心。但是其实海外婚礼他操心的这个点就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酒店里他会有这种 package，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套餐吧，婚礼套餐，然后你可以选择。然后婚礼套餐它其实包括了布置，因为我的婚礼是在海边的一个透明的一个教堂里面，所以它的布置非常简单，就是没有那种很花哨的灯光啊、音响的布置，主要是以鲜花为主。然后其实布置上你不需要操心。然后婚礼的这个晚宴菜单它的布置其实也都是酒店非常完善，因为它可能每天都有婚礼在举行，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上面， 嗯， 但是也意味着因为在海外你需要请几十个亲戚过去，所以你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些亲戚他们整个婚礼的行程然后旅行的安排去做好了。 它就像一个旅行社。 对，我觉得我结婚回来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哎，我怎么变成了一导游对，所以其实这方面是比较需要操心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觉得在海外办婚礼是一件特别累的事儿，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所以你整个的一个时间段一共跨度了多长时间？ 我去年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其实是预定了，因为巴厘岛实在太火了，所以你如果想预定一个场地的话，是需要提前半年以上定的 排队的。 对，然后但是我是从今年大概3月份、4月份开始，逐个嘉宾就是逐个亲友去订酒店呀、加机票什么的，然后这个是大概提前2个月去做的，然后大概提前1周到 到两周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们定一些当地的行程，比如说包车，然后在当地就是巴厘岛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离岛，可以潜水啊，然后可以去玩的一个叫蓝梦岛的地方。然后我大概提前一周的时间去订了一个包船，就是包了一艘游艇，然后让他们出去玩，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其实挺从容的， 嗯， 然后顺便还能把婚纱照也在那拍了， 一举两得。 对， 嗯，在这么多个部分当中，我知道婚礼啊，一般这个细节都非常非常多。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难的地方？ 特别难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当地就是所谓的地接的安排。就比如说我的嘉宾大概有30个人，然后他们大概是分成6-7天陆续抵达巴厘岛、 嗯， 然后他每个人乘坐的是不同的航班， 嗯， 然后也是从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的宾客有从北京来的，上海来的，然后还有从成都，然后有从加拿大，有从美国。对，然后还有从什么香港来的，所以其实这上面是我觉得花的功夫非常大的，而且当地包括有一些包车呀、接机呀，可能他们英语没那么好，然后就需要我现场可能微信什么的去做一些协调，这个是可能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慌乱的，但是其他婚礼本身的部分是非常顺利。 嗯，他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他特别能干，对，嗯，所以我觉得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多需要细节的部分， 最后回来是不是应该办个旅行社呀？ 咱刚才就说过了吗？哎，要不然咱们合计一下。 对，定制旅行团。 经常我们会说定制，这个主题其实就是一个定制旅行。 是因为每一个宾客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年龄层不一样，然后跟你的关系也不一样。 嗯， 就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你的朋友，有的是你先生的朋友。 对对 对, 对 吧？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对，然后主要就分，比如说那个老年团，然后 夕阳红团是吧？ 他们其实行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参加，喜欢去参加一些就是冒险性的 刺激的。 对，比如说什么滑翔翼呀，然后还有那巴厘岛特别大的那个山间的那个秋千，然后还有一些漂流。但是你不能让50-60岁甚至更大年龄的老年人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可能给他们安排的就是一些什么 SPA 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梯田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传统景点， 享受型的田园观光型的， 对对，就是这些其实你都是需要操心的。 嗯 那你在巴厘岛的期间，你跟的是夕阳红团还是跟的年轻人团？ 我时而跟夕阳红团，时而跟年轻团，让我觉得我现在年龄跨度非常大。 他得让大家感觉到我其实没有什么偏向啊，我对你 都 是公平的。 你们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这次因为就是婚礼，你还要操持很多婚礼现场的事儿，所以我没有参加特别惊险刺激的项目。 嗯， 对，比如说漂流，我没有参加。 啊， 对 对，这个期间一定得注意啊，以后再参加。这个 对，就还是安全第一嘛。对， 这么多的这个安排，这么多的一些细节的组成，我们总会觉得说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嗯， 那这个期间你有很多的参谋或者帮手在帮你操持吗？ 其实是有的，就比如说跟我同年龄的我的兄弟姐妹，包括我先生，其实他们都可以帮我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就我很开心，我父母其实也能帮我做，因为我父母特别喜欢旅行，他们两个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等于是自驾游环了全中国，还带着一只宠物，所以他们自己非常有能力，能够 就是今天额外的加菜， 是 加菜做一期老年专题的是吧？对，就是他们非常厉害，就是自己能够把这些旅行上的事儿都搞定，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帮了不少的， 嗯嗯，这是有传承的， 嗯， 对吧？喜欢旅行， 对，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做的跟旅行有关，所以他们也特别喜欢旅行， 嗯， 对，然后就还好，哎，会有人，而且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巴厘岛办婚礼，会有很多这种，算是婚庆机构或者是一些中介机构，然后他们是可以帮你去做所有的事儿，不需要你操太多心。当然，如果你比如说你不想去操心的话，你可以把当地的地接，然后把一些游玩的行程全部交给你这个婚庆，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合作的，比如说车队，然后合作的一些地接旅行社，可以帮助你非常完美的做好所有的事儿。 嗯， 对。其实如果你想去办一场海外婚礼的话，就是找一个这样的旅行社，或者是找一个 这样 的婚庆机构，其实是可以的。 嗯， 听上去就是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就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半。 嗯， 就你选择一个很成熟的，各方面都已经有自己足够经验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呢，就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就是详细问一下了，就是帮宾客们设计的这些在巴厘岛当地的游玩的项目和线路，到底都是什么样子的？ 虽然你接近有点晚了，这个过去了这个事情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对 啊，就其实巴厘岛它的巴厘岛，我原来去之前我觉得特别小，因为我去过普吉岛，其实我觉得普吉岛不太大。然后那个结果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它真的还挺大的，因为有一就比如说你去包车，然后去往返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之间，中间大概车程都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嗯， 所以其实你不可能在一天或者是2天之内完成所有的行程，然后大概呢会集中区域，因为我们婚礼包括所有宾客住宿的区域是在巴厘岛的，我想上北下南东部应该是就是努萨杜瓦那个区域，然后它那边会有很多酒店群，但是呢它其实周围离一个水上活动中心是非常近，大概5分钟的一个行程，但是它离当地比如说乌布呀，然后包括火山群，然后包括像什么金巴兰，其实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嗯， 然后我有一天的行程安排的是金巴兰海滩，然后还有情人崖，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南湾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金巴兰就是从努沙杜瓦到金巴兰，然后到情人崖，其实大概车程都是1个小时就到了。情人崖非常美，它就是一个断崖的一个形式，然后底下就是那种惊涛拍岸的，然后海水非常非常的蓝，然后在那儿也有一个什么故事，就是当时相传是当地有一个什么青年男女相恋了之后，然后双双在这跳崖殉情。 嗯， 对，但是非常非常的美。大概从我们那儿开车过去要50分钟，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野生的那种小猴子呀，也是非常调皮的，这是需要大概往返可能需要3个小时。 嗯， 然后当时我们是中午出发，包了一辆车先去了情人崖，然后游览完了之后呢刚好赶上下午大概4点到5点之间，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到了金巴兰海滩。因为努沙杜瓦它是在巴厘岛的东部，所以在东部是看不到 日落的、 嗯、但是金巴兰是在西边，所以西边就是看夕阳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选择在4、5点的时候，然后从这个情人崖然后开车去到金巴兰。但是其实刚到金巴兰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因为海滩人非常的多，然后周围有很多那种餐馆，就一排一排一排的餐馆，你到那海滩之后你闻见的全都是烧烤的味道。然后可能因为夕阳的原因，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情人崖就是这金巴兰的海滩有多么蓝。我当时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说我感觉来到了北戴河。当然我没有说北戴河不好的意思啊，只是说感觉是似曾相识 的熟悉 的 味道。 对，然后那时候大概是5点钟，其实太阳还没有完全落，然后我们就在当地，反正当地那些那个餐馆都非常热情，就找到了一个位置，然后在当地点了一个那个海鲜烧烤，然后就坐在这个海滩最前排等待夕阳。但是当那个夕阳真的开始落下，然后落到海平面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在几分钟之内落下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太美了。对，然后 烧烤味值了。 对，这烧烤点的值了。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在这儿可以享用一个夕阳的晚餐，但是你不要对食物有太过于那种 高的要求、 嗯、就是烧烤你就想说喝着啤酒、然后吃着烧烤然后再看一个夕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至少食材是新鲜的。 对，至少它是新鲜的、就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天的行程。然后另外呢其实乌布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然后它需要你一整天的行程，从我们住的酒店到乌布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在乌布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乌布皇宫，然后乌布市场、然后还有圣泉寺，然后还有包括像海神庙，其实都是可以安排在这一天的行程。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巴厘岛当地的一些宗教的文化呀，然后一个当地的特色呀，包括当地的市场，其实这条线路是非常值得一去的。然后在乌布市场上呢，你可以吃到当地最有名的脏鸭餐，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扎染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非常便宜的手工制品，比如说一些藤编的东西啊，然后包括木制品啊、贝壳制品啊，都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可能大概就花几十或者是百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到很好的工艺品，然后都可以。包括在乌布呢，其实你可以去当那个乌布的秋千，然后还可以去享受一个乌布那种山间的 SPA， 都特别特别的好，这是很值得一去的。 还有一个行程呢，是我没有时间去，但是我父母他们去了，他们选择了一个更远的，也是选择了一个包车的一日游的项目，他们去到了一个叫京达什么火山 啊？京达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那个名词，又我们马上就要查到啊。 对， 那个是特别有名的，在巴厘岛。 对，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火山，然后在那个火山去看了一下，然后还在当地，就是火山旁边也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温泉。 京是北京的那个京，翻译过来对吧？ 啊，对。 京达什么什么， 对。然后还去泡了温泉，然后就特别好。那个火山，因为咱们平时可能很难见到火山， 京达玛尼火山。 啊、京达玛尼。 达玛尼火山，对，然后顺便又去泡了一个温泉，这特别适合老年人。当然了，就是巴厘岛它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活火山或者休眠火山。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选择这样的行程，特别是要提醒大家，你必须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预警啊、预报呀、啊，千万别赶到火山喷发的时候。 因为知道在前不久就有一次。 对，就是别赶到它活跃期的时候去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另外还有一天的行程就是包船去到蓝梦岛。然后其实如果说你是个人自由行的话，比如说你不选择包船是没有关系，因为有很多一日游的项目是去到这个蓝梦岛的，可能大概一个人400左右就可以了，一天包括船程，然后包括一顿午餐。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是13个人包船，所以我们那个包船大概是6000元左右，这个船一天时间全归我们，然后包括了往返船票，然后当地到蓝梦岛的一个环岛游，然后还包括了3次浮潜项目，然后一个海底漫步，然后还有香蕉船，然后还有海钓，就是所有的项目13个人加在一起， 这听起来很划算， 包括午饭还有软饮，才6000块钱，这样吧， 13个人， 哎，你俩合计趁广告时间，哎，一起合资一个怎么样？专门就打造巴厘岛。集齐这个亲属， 就谁结婚嘛？ 对， 谁过生日也可以， 也可以。对， 来，我们稍事休息哈，稍后继续回来听今天呢，我们这个旅游卫视的主播王征给我们带来自己的这个婚礼行在巴厘岛的行程。 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欢儿。 你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漫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突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阿尔当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因为你知道啊， 是有， 因为在北京，你要说办婚礼的话，北京的你基本上都得来吧，对吧？ 北京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定在一个稍微偏远一点郊区，还会有相对角的住在那边的朋友说，哎呦太远了，咱俩下回约吧，就会有这样 的。我们对你表示同情。 我后来就选了一个折中的地方，所以就是，既然他已经到了出境了，虽然好像手续也没有那么麻烦，有没有遇到你邀请的宾客当中有就是质疑或者说 有为难的？ 对对对， 有没有？ 就是其实年龄大一点的还好，因为都退休了嘛，随时都可以走，然后我们去把机票酒店给他们订好了，随时都可以走。但是其实有一些同龄人啊，包括特别好的朋友，就非常遗憾，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请下假来啊，或者是真的是最近很忙，就没有办法到场出席了。那这个是的确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对，所以那没办法，现在这样，对。 所以有人很也会有遗憾，但是有更多的人还是特别愿意，因为你刚才说了，一生当中就这么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为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其实我去年很多人我就通知他们了，我说你一定要留好年假，你年假给我留着。对，他们就真的把年假攒到了这个时候，然后就来这样的一个旅行。 因为当你去海外办婚礼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首先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新人来说，我会把之前可能100人的名单精简到比如说30人或者是更少。 是这样的，我其实最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预想的名单其实是50个人。然后但是有一些可能来不了，然后包括就比如说有一些已经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他们可能孩子不太方便过去什么的，慢慢缩减，大概其实最后就是30来个人这样子。对。 其实聚在一起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来的都是老铁，没有来的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些老铁们他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祝福会送到，对吧？ 对。 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巴厘岛办这场婚礼，那在这之前你对巴厘岛有多少了解？你是应该实地勘没有啊？我刚才还想问实地勘探过多少回呢？ 对，并没有，我去那真的就叫什么裸捷也不对呀，就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去过巴厘岛，我全都是通过一些网上的攻略啊，然后包括跟一些朋友聊天啊，然后包括自己去进行一些真的是线上的一些预定什么的，远程操控。而且我跟我先生，我们俩谁都没有 去 过巴厘岛， 原因咱平衡了啊，都没去过是吧？ 对，都没去过，对对对。但是人家去结婚了呀，所以你当时订酒店的时候，在酒店选择这一方面你是怎么选的？就纯看图片吗？ 对，因为我其实选择一共是选择了两家，一家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是巴厘岛的丽思卡尔顿，那这个老牌酒店大家都非常信任了，而且包括他那个教堂其实是非常新的，他那个酒店是15年才建好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会通过婚庆啊，包括之前的一些人他们结婚有一些图片，然后你可以看到 有参考， 对，包括图片视频其实是有参考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间酒店是我宾客住的酒店，也在旁边的一个努沙杜瓦，是当地的一家五星级。然后呢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线上的一些预定的这个网站特别多，然后也会有一些真实的住客评价，然后我大概也是搜了很多住客评价，包括一些真实的图片反馈，然后包括我也跟我的婚庆再去沟通，定下了那一家酒店。然后其实我觉得各方面真的是给我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满意的。然后包括我其实我婚礼是5月8号，但是我在5月3号的时候我就提前到达了这儿，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所有跟婚礼有关的这些场地先去看了一遍。然后这个时候当时我看完，我就本来其实心里还有点忐忑，但是我看完第一天看完了之后，我想说这回踏实了，就真的是它超乎我的预想。就我其实在北京的时候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没想到那个地儿比我真的在图片里看到的还要震撼。然后包括因为巴厘岛它的旅游做得太成熟了，所以我在选晚宴的那个菜单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说，哎，我这个西式菜单会不会订完了之后味道不好呀，摆盘不好呀，但是我5月3号我去试菜，然后试完菜之后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在北京我任意一家酒店吃到的那些婚宴的菜单，我觉得跟那儿当地做的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 懂？ 那你就觉得他有 可能，就他不糊弄事儿。 王能有可能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吗？ 不，我觉得是这样。 或者说你特别会选。 我觉得我是一个挑剔的人，但是因为整个巴厘岛它的旅游非常的成熟，所以它是值得你信赖的。 因为你听完除了听完他的评价以后，接下来我问的是大家的评价怎么样，尤其是老人家，因为其实，在 参与到这种海外婚礼、嗯、或者以至于有些年轻人在北京说我要办草坪婚礼、 嗯、 就要涉及到冷餐或者是西式菜肴的时候、 嗯、 就会有家人表示反对、嗯、就觉得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接受不了，我们必须要吃热的，必须要有猪肘的，类似这种。 因为我提前有问过大家就比如说我选择的这个婚礼的场地，它虽然是在海边比较炎热的地儿，但是它这个教堂里面其实是有空调的、 嗯、 所以保证了大家不会太晒、 嗯、 而且呢虽然这个时候是巴厘岛的旱季，但是我也很担心出现下雨的问题、 嗯、 是，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种玻璃教堂的话是没有下雨的困扰的、 嗯、 对， 但事实证明当天天气非常好，我在那几天没有下过一场雨， 天空作美。 对，然后剩下的就是晚宴的部分。晚宴的部分的话我其实有提前询问过周围的所有人，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哦、 然后我们的晚宴定的是一个西式的六道菜，然后主菜呢是一个羊排，然后那个羊排我担心有人会不会吃不惯，所以我就问过，然后刚好我家里有一个人是不吃这种肉类的、 哦、 但是他吃鱼类、 嗯、 所以我就把其中的他的那一份换成了鱼类的菜单、 嗯、很细心、嗯、 对，就是提前其实有沟通过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大家反馈其实也都挺好的，因为巴厘岛他可能接触过实在太多的中国客人了， 嗯， 所以他有很多菜是很就是做得很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口味的， 他们很有经验。 对，所以当我们试菜的时候，我们试到第一道菜、第二道菜、第三道菜的时候，我们想说，嗯，看来我们这个国人吃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 嗯， 所以你发现就是海外婚礼的这个好处就凸显出来了，除了就是体验很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以外，真的就是新人可以去细心的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 因为人少呀。 对，因为他精简过了。 也倒是啊， 真的， 真要请了100多人。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翻倍翻倍。 对，而且100多人其实安全也是个问题，因为大家很分散。对， 所以旅行社也不提倡说那么多人一起出行。 对，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哈，但是我可以这么问，就是你有没有计算过这一趟海外婚礼的花费和你如果在北京办一个更大型的婚礼，他们两者的花费大概哪个更高一些？ 是一样的。就很多人真的跟我想说，就很多人会想说，哎，我到国外去办婚礼肯定特贵吧？ 对。 但实际上，我有跟周围的朋友的婚礼花费有做过一个大概的计算， 嗯， 真的是一样的价钱。就是没有比北京贵，其实因为可能三四线城市我们不说可能会更便宜一点什么的、 嗯、 但是以北京现在的这个婚礼的举办水平来讲是我觉得是持平的，因为它本身婚礼和晚宴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嗯、 所以我其实大多数的钱是花在了机票 交通 和酒店、 嗯、 还有当地的安排上。就打个比方吧，在巴厘岛如果你想在酒店，不管你是在丽思卡尔顿还是宝格丽还是就是这些一线酒店去办一场婚礼的话，他给出你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0万以下的报价、 嗯、 而且是全部包括了、 嗯、 就是不包括餐啊，就是包括布置啊、 嗯、 然后包括所有仪式的流程啊等等等等。当然你如果要加那种非常非常复杂的鲜花，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大概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晚宴的话的餐标大概就是我的餐标其实是有升级过的，然后不包括酒水的话大概是在700左右一个人。 嗯嗯、 所以其实你算 很好了， 非常好、 哦、 就是六道菜你根本就吃不完的那种。 嗯 这样加起来的话，其实如果你不算机票酒店，整个婚礼的花费比北京要便宜很多。 嗯， 但是你加上机票呀酒店呀，其实基本上是跟北京婚礼持平的。 嗯， 对， 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只是在对比价格，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到了那儿之后你拥有的另外一片天地，你拥有的可能走出去的那些活动， 对， 是在你守住自己的家乡不具备的。 对，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婚礼大家参加的太多太多了，可能你参加一个婚礼中午吃一顿饭，然后接下来你就不记得你这天发生过什么了。 对， 但是我希望是说能在我的婚礼上，然后给我最好的这些亲人啊，然后陪伴我成长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个真的是非常难忘的回忆，等他们回来之后想说，哦，那一天我们见证过你们什么事儿，然后我们经历过什么事儿，有什么样的体验，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对， 就是三五个小伙伴有的时候计划一场旅行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所以你就想说，哎，这个钱你没有白花。 对， 嗯， 对， 美好，真的， 真的 很美好。对对对， 那个。 但是不会再结第二次。 对对对，我的意思要告诉你， 不会， 可以在这个新婚纪念的时候啊，是吧？ 啊， 等等等等一些纪念日啊， 对对对， 大家有这种可能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下。其实主题我觉得都是人 把它造出来的。 是是， 任何时候你想要有一个主题旅行，或者你想要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大家一起出行。 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找到最爱你的那些人，他们一定会成全你的这次旅行。 是的，是的， 是的。 也希望今天王征的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哈，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那些有这样打算的朋友们更多一些动力和鼓励。 对 对，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把它规划的非常圆满的。 对，而且比想象中要简单太多了。 他越说简单，我觉得 这句话要打折听。 不是这样，以后我觉得我们如果认识的朋友呢，可以让王征以后给参谋一下，是吧？出出主意。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不太懂的，你们也可以到微博上去私信我，或者给我留言。 怎么找你微博？ 刘卫是王征，征是金字旁 的 铁骨铮铮的铮，对，对，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这样的话，他也慢慢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创业是吧？ 开出来，那第二职业就有 了，有了吗？啊， 我是免费提供咨询服务，不收费。 原意也不用那么这个耿耿于怀，因为以后孩子还有结婚的事情嘛，对不对？ 那就不归我，那就不归我管了，操太多心了。再次感谢王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原意，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说浪费多余的寂寞，打包剩下的沉默，说感情的皱褶抵不住你记忆的漩涡，听爱是荒废后的我，乘着灰色的沉默，你要我撕碎过往，忘了你真心的洒脱。我对你的爱太执着，默默话题管不弄，所有责任无非要诠释我，诠释我要爱你又不是我的错，你凭什么要让我承受这结果，就像是孤独寂寞后的失败者，又何必沉默着去诠释我，诠释我，或者就当全是我的错，是爱的深刻不想就一笑带过，这样的结局又无可奈何，灯光昏黄人就白色，月光在黑夜起承转合，全都是我。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